给弟兄姐妹晚安。时间到，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周六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有主日学。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仍然能够彼此的团契，能够彼此的学习。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特别祝福以下新民信仰告白第26章，关于圣徒之间的团契，这个是我们需要更多思想、更多实践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圣徒，我把它翻译成为团契或者相交，相通也可以 ，Communion of Saints。这个其实我们讲到新民信仰告白，我觉得比较少人会直接想到，哦，中间有一章是特别讲到圣徒之间的团契，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是多么注重这个对我们的信仰，对一个圣徒的属灵生命是多么的重要。或者换着我们华人基督徒比较熟悉的属灵术语，这新民信仰告白第26章其实就是讲合一，教会中的合一，圣徒之间的合一。OK， 26.1 讲的是圣徒团契或者合一或者相交交通之基础。基础是什么？大家可以把那个，如果你背景干扰不大的话，你可以把麦克风打开。什么基础？ 与基督的联合基础。 Yep, yep,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26.1, 虽然26章的 title 的主题是与圣徒相通，但是先贤们在第一节第一句讲的是什么？与基督联合，连接于元首基督的圣徒。OK? 我们通常有一个原则，如果你有团契或者相交或者相通的话，就必定有其相通的基础，或者你可以说是这个团契或者相交的glue, 那个胶粘着剂 bond, 把这个团契连接起来。我们时常会，也许在新福也会听到神学上时常用的一个字句，就是 union and communion, 连结、联合与团契，或者联合与相交。这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身份和作为，或者你是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等一下经过我们的讨论，这个概念应该会越加的清楚。团契是基于或者是因为有先有连结才有团契。OK? 如果说有团契的话，这个团契之下或者之上或者之间一定有所连结或联合。OK? 也就是说，在先贤们的教导之下，圣徒的团契是有其基础和 order 次序的。OK? 这个次序在教材上面有列出来，1、2、3、4。首先，圣徒是与首基督联合，然后圣徒是与基督有 communion 相交 ，OK 或者相通。因此，圣徒与彼此联合 ，We're united to each other。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关乎身份，而身份则带出作为，因此圣徒与彼此团契或者相交 communion。圣徒与基督联合，因此圣徒与基督相交有 communion。我们跟他有联合，我们才可能跟他有 communion, 才跟他相交。如果你是在基督之外，所有一切的他的好处、他的恩典与我们都无份，你没有办法跟他有 communication。 他没有，你没有领受他的爱，你也无法爱他。你必须先是与他联合，或者用圣经的话，在他里面，你才可能与他相交。而基于与基督相交，圣徒又彼此之间有所联合，这是身份。我们定义上，我们就是与彼此连结的，或者用圣经的字句，我们是彼此的肢体。OK， 也因为我们是彼此的肢体，有这个身份，所以我们是有 communion， 我们是彼此有实际的相交。这个概念应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次序和基础。OK， 在这章里面，其实有讲到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吧，可以这么说。一个就是我认为与基督联合，我们之前有提过，与基督联合，先贤们并没有特别一章是来论述与基督联合，但是我们很早就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讲到恩典之约的时候，所有一切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恩典之约的基础，都是因为基于我们是与基督联合这个事实之下，或者我们的身份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基于这个身份，所有一切的恩典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领受所有恩典之约的恩典，不论是儿子的名分、有效的呼召、诚意诚圣得荣耀等等。OK， 所以在这章里面，我觉得西敏信仰告白，虽然他没有特别一章是讨论与基督联合，但是这章其实是，如果你要说讨论与基督联合，这章是很充分，甚至是在所有章节里面最直接讨论与基督联合和与基督联合对圣徒的意义到底为何。OK， 另外一个就是这章我们刚刚有讲到教会之中的合一，或者圣徒之间的团契，其实这章在叙述的是什么？这章更加具体的叙述成圣，圣徒的成圣，圣徒在地上成圣，换另外一种方式说，圣徒如何在地上走天路。 OK， 你要如何在地上成圣，以至于之后你会得荣耀。成圣之前已经有一章讨论过，第十五还是第十六章，还是第十四章 ？Sorry， 我忘记了，是第几章？哦，第十三章。OK， 你可以，如果你手中有西敏信仰告白，你可以先把那个翻到第十三章，拿个铅笔先夹在那里。为什么会我觉得特别跟成圣有关系？因为成圣我们之前一再讲到，并不是个人行修个人修行，你的功力或者你的道德或者你的好行为，总是应该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也就是说总是在集体的处境之下发生的。 OK， so 怎么发生呢？一定是与圣徒连结和团契，圣徒才可能成圣。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看得更清楚。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讲，在讨论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并不是本质上的联合。之后在26章第三条也会，先贤们会提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与这个所谓的神性的属性有所融合或联合，这个 it's not a 本质上的联合，也就是不是三位一体他们在永恒之中的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不是这种联合，也不是位格之中的联合。位格之中的联合是只有基督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联合。你等一下，也不是所谓 political union 或者一种协议，政治上的协议，好像政治元首与人民之间的联合，也不是道义上的联合。 就是朋友之间志同道合这一种联合。所以与基督联合到底是什么样的联合？而是所谓的神学家会说是奥秘上的联合 mystical union， 就是这个联合有很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或者令人不可思议，其中有很多奥秘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无法全然解释，但是我们发出赞叹而因此敬拜。 OK， mystical union， 这个 mystical union 有所谓在地位上的联合，这地位上的联合就是在永恒之中上帝就已经定义指定一群人要成为在他儿子里面领受这一切恩典之约的恩典，赐给他的儿子，与他的儿子联合，然后在时空之中，这个上帝在永恒之中所定义的这个地位上的联合，有一群人就是要赐给他们儿女的名分，成为属于他儿子的人，在时空之中又将这个成为事实，而这个成为事实是借着他的圣灵将圣徒与圣子联合在一起， spiritual union， 属灵上的联合。 OK， 或者换另外一个概念，上帝在永恒之中立意的事是在时空之中实行出来， decreed in eternity， execution in time， 这个概念。之前好像是讲到称义，称义这个教育的时候，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一些神学上的错误。OK， 就是上帝既然是在永恒之中拣选我们，要将一切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那么是不是我们在永恒之中就称义了？你要讲得很小心。上帝的确是定义他要拣选一群人，成为他儿子，属于他儿子的人。那这群人定义上必然有称义的名地位，但是是不是在永恒之中我们就称义了？也就是说，其实那个因信称义，它只是在我们主体的认知上面，叫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称义的身份，还是 no？ 虽然上帝在永恒之中定义他的选民是称义的人，但是这个称义实际发生或施展或者实践在你我或者每一个选民身上，是要透过信心确实具体在时空之中发生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第二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要很仔细的分上帝在永恒中的立意或定义或 decree 旨意是在时空之中 execute 出来，你这样子可以，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可以避免那种反律法主义，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已经称我为义了，我也不需要成圣，我也不需要信，反正上帝，我已经是在上帝在永恒之中已经立定我为义人。 OK， anyway， 跟这个也是有关系。联合神学家也会分为与基督联合分为两个层面，是的，我们在永恒之中在地位上就已经与基督联合，但是在时空之中，在每一个圣徒的生命之中，是圣灵在将我们与实际的把这个联合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事实。还可以分得更细，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个。圣经里面的用词，用很多的用词来形容我们与我们主联合这个事实，在基督里，或者我在他们里，我们的主会说，约翰福音15，我在他们里面，他们在我里面。OK， 或者基督在我们里面。OK， 保罗说，你们要检视是否是在信心里面，若基督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那失落的人。OK， 或者用彼得讲的那种，他是我们的房角石，是那种地基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是建筑在他之上的。或者丈夫和心腹，或者身体和手，肢体和手，这样子的关系，用这种不同的用词来形容同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与我们的主联合的。 OK， 凡联合的就有其使联合之联系，有那个 bond 联系 glue。OK， 基督以他来讲，他是借着他的圣灵得着我们，而我们呢，则是借着基督的灵在我们之中所产生的信心，抓住或者领取 apprehend comprehend 基督。OK， 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花一点时间看这段经文。这是保罗为圣徒的祷告。我们其实都应该多思想保罗他是如何为教会的圣徒祷告，为他们求的到底是什么。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圣灵，叫你们心里刚强起来，也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圣灵和信心，信仰告白先贤们有提到的这个联合是借着他的灵也借着信，中文的翻译 OK。但是我们更精确的一点讲，这都是我们之所以基督联合，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出于神的主权，出于他的作为，他的圣灵然后在我们中间产生信，叫我们能够信，然后我们是借着这圣灵所产生的信心与我们的主联合，得以住在我们的心中，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并且能够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注意保罗的语言，不是你们，不是你单数，不是你们中间个人会一个 individual experience 一个个人的经历，不是的，他的预设是这是在集体，你们与众圣徒要一起经历这个，透过他的圣灵，凭着信心，基督住在你们心中。OK， 好。Robert Shaw 在他Reformed Faith， 就是他的新敏信仰告白的注释书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精彩。在那个教材里面，那是我的翻译。念其中一段，基督借着他的灵得着他的子民，而他的子民则借着他的灵在他们里面所产生的信心领受基督，因此圣经形容他是透过信心住在他们圣民的子民的中间，而这联合是如此的密切与亲密，以至于基督与信徒可称为一个灵，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Yeah OK， 好，所以这是有一点小插题，应该也不是插题，我们就是多花点时间解释与基督联合到底是什么，与基督联合又如何展现在圣徒身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没有 ，OK， 与基督联合。 我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所以刚刚讲是意思是说，所以我们需要信心才可以与基督联合。 是可以这么说。 或者你可以说那个信心就是那个 glue, 那个胶，那个连结，将你与你的主连在一起的。但是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颜真， 上帝那边， 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能够信赖。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有信心，也没有办法信。OK， 好，我们注意西敏信仰告白26章是在西敏信仰告白25章之后。OK， Why？ 为什么是？当然，我不是说为什么26是在25之后。我的意思是25是什么？是在讲教会 ，right？ 然后你注意“圣徒”这个字出现，那这里的“圣徒”延续教会的讨论，其实与“圣徒”相通，或者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教会到底是如何非常具体的，在每一个圣徒的生命之中呈现出来，或者。教会在真的具体的在圣徒生命之中到底是什么样子 ？OK， 教会是不是就是一个建筑物？然后每个礼拜天有一些仪式，也许是非常吸引人、让人非常热血的，还是他教会的真实是就是26章在这边讲的圣徒之间的相通 ？OK， 我们用可能稍微回到25章这里的圣徒。有所相通、有所团契的圣徒，是指可见教会还是不可见教会？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讲25章第一和第二节之间的区分，我们不要说差别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有见教会。和不见教会或有形或没有形的教会并不是严格来说并不是两个教会但是中间有其区别看所以26章所指的圣徒就是有所相通的圣徒特别是指的有形教会还是无形教会或者说可见的教会还是不可见的教会我就念 26.1 你们大家觉得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在他的一切恩典苦难死亡复活之中都有份 OK 荣耀也有份而且他们既然在爱中我们在爱中彼此联合就得以分享彼此的恩赐和所领受的恩典你觉得这个是在讲有形教会还是无形教会还记得有形教会请说 有形教会 无形教会 秀燕姐我喜欢秀燕姐的答案我觉得秀燕姐的答案比较技术上比较正确但是颜真的答案其实也对因为我们记得无形教会一定是在什么有形教会里面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其实我在这边所讲到的你看这边的言语就是这个圣徒相通然后先贤们如何形容这个圣徒团契或相通的内容能够享有这样子团契和内容是什么人是选民也就是真正已经领受这一切救恩的恩典的人包括他一切的恩典苦难死亡复活和荣耀中有份只有选民真正的选民才有这个对不对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一同受苦一同复活一同得荣耀 OK 也就是说这边讲的选民是技术上的就是选民是真正得救的人或真正那一群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定义 要拣选成为属于赐给他儿子的人。OK， 而这群真正享有这样团契的人，不是所有在有形教会之中的人。因为有形教会是怎么定义？是靠什么定义？ 25.2 是靠他的宣告，或者 credible profession， 他可信任，然后其他人是按照宽容的判断来说，你自己说你信，你的生命也的确我们可见的看出你有符合这个宣信仰告白的生命，我们就认你为教会的一员。也就是说，宣信正统信仰的人。但是这些人，这个种群就叫做我们所谓的可见教会或有形的教会。我们也认知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所有宣告我信甚至是正统信仰的人最终都是得救的人。Right? OK. 好。我在这边讲为什么我会有另外一条何为圣徒，我们看一下 WCF 第17章。啊，我知道了。讲到圣徒永蒙保守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 或者就是说得救要得救到底的人。OK。得救就得救到底的人。 得救。 嗯，有听到我讲话吗？耶、yeah. ，圣徒有蒙保守 ，right？ 这边特别讲的就是啊、你可以看到 17.1 的用词和 25.1 的用词其实是非常接近。凡在神在他的爱子里所受接纳，并由他的灵有效选召。得蒙有效呼召的这个恩典，并且圣化 sanctify 圣化的人，成圣的人，经过成圣，并不会彻底的从恩典中堕落，也不会最终从恩典中堕落。这边又讲的是与在一同与基督的恩典、苦难、死亡，还有什么复活、荣耀中有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是与整个基督联合的。OK， 与圣徒相通的这个教义，虽然它的名字是与圣徒相通，其实这也关乎我们刚才所提到，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整个活在地上的过程，非常具体的，在这个教义里面要呈现出来。我们是第一，我们是与基督所有的恩典、苦难、死亡、复活、得荣耀中都是有份的。OK， 所以我们所领取的与基督联合，我们所领受的基督是整个基督，我们不是只是领受了复活的基督或者称义的基督，而没有得荣耀的升天的基督。你要得基督，就是整个基督。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只有称义或得儿子的名分而不成圣或者不得荣耀、而圣徒是在爱中彼此联合，这是关乎我们的身份。腓立，对不起，我这边想腓立比书应该是以弗所书，所以你们把你们的教义改一下。以弗所书1:4-5，上帝是在爱中拣选我们，在爱中将所有一切属灵的福气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OK， 而圣徒们又是在爱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个联合，你注意，刚我们讲到联合和 union 和 communion， 在中文比较难看出来，是在它的第二句 26.1 条的第二句，他们既然在爱中彼此联合 union， 就得以分享彼此，分享彼此就是 communion， 在英文里面，就得以分享彼此的恩赐和所领受恩典。 OK， 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上帝是在爱中拣选我们，施给我们一切恩典的美，恩典的好，对不起，属灵的恩典，属灵的好处。那么这如何，这个身份是如何呈现出来？是借着 communion， 彼此的团契，团契分享，一定是有分享的概念在里面。Koinonia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 communion 本身的字的含义就有彼此分享的概念，这个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的讲到好像有讨论过。而这个就有关乎你的作为和你的行为或者你的行动。See， 身份带出行动，对基督徒来讲，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你要先做什么你才能够成为什么，你先要行功德你才能够成为好人。 No， 上我们基督教信仰，你甚至可以说是上帝先称你这不配的罪人坏人，给你一个好人的地位，称你为好人，因为你有这个好人的或者义人的身份，因此你行义。身份带出行动，你是谁带出你做什么，联合带出 union 动作团契。 OK， 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身份，也应该彼此分享。分享什么？说彼此的恩赐和所领受的恩典。再一次，这个是真正的选民。OK， 并且有责任借着公开与私下的作为，促成彼此内在和外在都互蒙益处。内在和外在，用另外一种话语讲，说属灵和肉身的，属灵或物质上面的，都必须要能够互蒙益处。好，第一条，我的翻译是这样子的人是有责任在公开与私下履行本分。It's a duty， 用的字 duties 数啊复数，这些本分。你有，如果是你真的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人，你就要行出，你也必然会行出这本分。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个，现在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团契的人，你就没有身份。按照 26.1， 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圣徒之间没有彼此团契和没有相交，也许你没有这圣徒或选民的身份。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彼此实际的团契和相交，其实最终的是应该叫我们迟疑我们是否有与基督联合的身份。在第一页的与基督团契基于联合的教义里面，一二三四，其实我觉得很实用的是，你从第四条看，我这个是不是在我生命中事实？这个圣徒与彼此团契和相交是否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是事实？如果没有的话，你前面都可以划掉，或者要打上问号。一二三四是一个顺序 ，right？ 先有一二三四。那如果你没有四，你可能也没有三二一。你们。我希望你们认知这跟我们是多么切身的，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OK， 26.1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26.1 我们知道，就先贤们有提出来说，你是圣徒，你是选民，你是无形的教会，这么好了，你是蒙上帝所拣选，领受他一切恩典，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的人，一同得荣耀的人，那么你有责任公开私下履行这本分。 OK， 但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right， 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谁是有这样子责任的人。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麦子和败子，有真正得救的人和看起来要得救却最终没有得救的人。但是第二条就开始讲，就是比较实际的应用。但是是不是有人可以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到底有没有得救，反正我也不知道。信徒既然告白信仰，这个是跟上一章的第二条平行的用词，所以我们如果是彼此督责的话，我们是凭着什么彼此督责说你应该要与彼此团契？哦，因为你是蒙上帝拣选的人，因为你是 No， 我们不太能够直接这么讲 Right， 因为那个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拣选，最终他没有告诉我们谁是确定蒙拣选。 So 我们是凭着什么人的信仰告白，或者 profession of faith， 他的宣告，他说他自己信，然后我们按照宽容的判断， OK， 你是如此的话，你就应该履行这本分，你就应该要彼此的团契。而谁必然会履行这本分？真正得救的人， OK， 因为你有这个身份，你不可能不没有这个符合这身份的行为， OK。 圣徒有责任维系 maintain 这第一句圣徒之间的相交与团契，也就是说你的圣徒的身份应该带出这个作为，而你的作为则又返回来刚才所讲12344231，你的作为又印证你真的有这个身份。而做的是什么呢？这个要如何履行这个本分？先贤们的用词是 fellowship and communion in the worship of God， 敬拜上帝，属灵之中的彼此服侍和物质的供给。OK， 敬拜上帝，再回到上一个的用词，在公众和私下都应该要履行这个本分。那么敬拜上帝，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特别在乎的是什么？公众敬拜 public worship， 可见的、公众的、公开的履行这个本分。公众敬拜，可见教会 visible church， 所有的人，所有说我信耶稣的人，都是 visibly 可见的公众 public corporate worship， 公众集体敬拜。这个团契用这种方式显示出来，就向世界见证我们的动作，就见证我们的身份。 See， 你的作为印证你的身份。这个 public 有见可见的这一个层面，教会的这个层面，套用在公众敬拜这上面，又特别是向世界宣告我们的身份。 OK， 这样子的团契，在公众敬拜之中的团契，特别向世界宣告我们的身份，也将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可以思想，在敬拜之中，我们领圣餐是如何的向人传福音，向人见证，看我们属于上帝儿子的人享有这样子的好处。你难道不想也有一份吗？领圣餐的人，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这个是公众有形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也应该要让世人看见，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领受的无外不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们也应该想要，你们难道不想要吗？ So 这个团契是有其大公信，在世界各地，这边有提到，在全球全地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特别在这个上面显现出来，不是这个教会，不是这个教派，甚至是你的教派有多么的教义，有多么的纯正，只要你是大公信仰的，我们上一章有提到，认三一真神，认上帝儿子道成肉身，认他为你的主，你的救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上帝的右手边等等， 只要是这最基本信仰的，你在公众敬拜的时候，你的整个的大公教会就像就是已经在实践实成活化出来我们的圣徒的彼此的团契。所以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心腹敬拜，心腹很小，来心腹教会很小，我们挤在那里，可是我们在主日 corporate worship 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与我们的主相交，我们是与彼此相交，我们甚至不只是与彼此相交，我们是与所有的圣徒，如此公众敬拜的圣徒彼此的相交和团契。 See? So 在敬拜上帝上面，我们履行这个与圣徒相交或圣徒团契的本分，为了灵魂的好处，我们实践彼此的相交或彼此的团契，属灵的服事，彼此的造就。罗马书14章19节，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哎，你注意和睦的事和希伯来书那边讲，你们务要追求和睦，因为人若没有圣洁不能见主。这边在这边，你们要追求和睦的事，要彼此建立好的善行德行的事，彼此建立。怎么彼此建立？哥罗西书那边是讲说，用各样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颂赞唱出抒发情怀，宣扬我对上帝的爱。 No， 彼此有多数，彼此的教导，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心被感恩颂赞上帝。 OK， so 圣徒的彼此的相交或彼此的团契，是借着为了彼此的好处做这些事情，督责鼓励相交教导劝诫等等，也在为了物质或者肉体上面的益处，按照能力和需要彼此的帮补。罗马书15章27节，我觉得这个最精彩，最直接了当的解释这个。我们上周讲到有提到，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信徒之间的团契和相交。外邦人取了从发出犹太人的属灵的好处，他们理当在物质上面帮补缺乏的犹太信徒。因为他们是属于同一个主的，同一个身体的。OK？这也是教会慈惠事工的基础，彼此的帮补。So 26.2 是比较具体的，这一节具体的解释圣徒的相交，圣徒的团契，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听起来有点很玄，什么是 Communion， 在特别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实践或者彰显出来。OK， 哥林多后书8章第4节，你可以看得到这边这是讲马其顿的教会，他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在鼓励他们，劝勉他们，你们要赶快把帮补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款项要收集的好。怎么鼓励他们呢？他说马其顿的那些教会，他是再三的求我们，之前大家都知道马其顿的教会用保罗的言语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而且他们是在极穷之间，完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或者恩典。 OK， 他说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这是中文的翻译，直接就是供给圣徒的恩典。恩典就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如果能够如此供给圣徒，是因为他们从上帝那边领受了恩典，或者他们要有份于这个恩典。有份，中文的翻译也不太容易看出来， Koinonia 团契，要在帮补的恩典上面与其他的圣徒求他们让我们做这件事。虽然我们是在极穷之间，我们是受到大逼迫的，但是我们要这个恩典。 这恩典是什么？与圣徒的团契和相交，借着帮补肉体上面或者物质上面的缺乏。So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不应该是很虚幻的，是非常实际的。公众敬拜，属灵的彼此的造就，好了，用我们的话，彼此的造就，任何的方法，鼓励、劝勉、督责 ，OK， 物质上面的帮补 ，OK。如果圣徒不团契，就无法享有圣徒之团契，也就印证。你其实不在圣徒的团契之中，所以履行这个团契之本分，不外乎就是活出你的身份。行本分不是赚取身份，但是印证你的身份。重复用不同方式，在心腹一直讲的，我们劝勉，我们要做，但是我们不是靠做来赚取上帝的，在上帝面前有一席地位。但是我们因为被赐予在上帝面前有一席地位，所以我们理当做，也应该要彼此劝勉、提醒、督责、鼓励大家要做，尽本分。这不是选项，没有团契，其实就不过印证我们不是彼此的弟兄姐妹，也不属于我们的守耶稣基督。OK。而这圣徒团契的范围，不是新福教会，不是希望教会，不是新殿行道会，不是这个教会那个个别独立教会，而是基督大公教会。之前我们讲到也有提到，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在地上会得到百倍的弟兄姐妹房屋。而这个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看待，如果这个真的要实践的话，这个我们就理所当然的，不是只是在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所有基督在地的身体，因为基督在地的身体不是只有心腹是基督在地的身体，基督在地的身体就是他的圣徒在地上，就是大公教会 OK。 所以在比较负面的例证上面，我们其实也会经历到的，当一个教会公开拒绝与另外一个教会如此的团契，一起的公众敬拜，一起的彼此灵魂造就，为了物质上面的彼此的帮补，是极为悲哀的事情。其实对那个教会，如果有一个教会主动的这样子说，你不要跟另外一个教会来往，或者叫其他教会和不要和某个教会来往，其实在华人教会之中，我觉得这是不算是少见的状况。这个对那个教会的信徒的灵命是非常致命的事。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西敏信仰告白26章，一个牧者教导信徒拒绝与其他的教会的信徒一起敬拜，一同属灵造就，一同物质帮补，就等同是撕裂基督在地的身体。这也就是为何有一个 doctrine 叫做所谓 close communion， 我忘记中文好像叫做所谓限制领圣餐的教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过，我和小玉有一次有的确有到一个教会，我们本来是要在那个教会领圣餐，后来他们就直接讲说，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请你不要领圣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只有他们认证或只有在那个教会受洗的才能够领圣餐。但是按照西敏信仰告白26的，我这个就会变得圣徒彼此的相通，这会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很荒谬。因为如果你是有份于我们的守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苦难、死亡、复活与荣耀中都有份于他的，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你就应该可以在敬拜之中与圣徒们享受彼此的团契，包括领圣餐。你注意那个英文的圣餐的通常是 communion， 就是团契。 领圣餐 take communion 就是领圣餐。所以当你 deny 你否定有圣徒可以与你一起领圣餐，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OK 26.2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郑杰，你们那边 OK 吗？子恒，你们那边？仁光 OK 吗 ？Johnny， 你们那边 OK 吗？吴大哥， 请问一下。 吴牧师，请说。 在这个架构下，基督徒跟天主教徒的团契是什么？ Yeah， 这个就真的会有点复杂。在大公在公众敬拜的时候，在敬拜上帝之中，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和他们一起敬拜上帝？我不是说他们我不是说所有天主教徒都不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们敬拜上帝的方法，他们领圣餐，对领圣餐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或者我们是不是乐意有这样子的 communion？ I'm not sure， 我不太确定。但是如果天主教的人，也许我先不用弟兄姐妹，天主教的信徒朋友们来到新福，然后他愿意坐在那里，他愿意听，然后他也说他信耶稣，他信。我觉得我们不会就是说拒绝与他有 communion， 拒绝与他有团契，最公开的表示就是拒绝让他领圣餐。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我个人目前的领受是如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梦怡，你那边 OK 吗？你怎么看不到你的那个人呢？ OK。好，我们最后一段，这边在讲说，如果 26.2 具体的形容与圣徒团契相交是什么，或者如何呈现出来。 26.3 则是说与圣徒相交不是什么，不是神话，也不是共产主义，简单的讲，不是 divinization， 也不是 communism， 不是说因为你与上帝的儿子联合，你就有份于他的神性，你就好像已经神化了，变成神一样，变成或者 ，Yeah， 因为我们与彼此相交，甚至我们在物质上面、肉体上面彼此的相交、团契、帮补，也不表示这个是共产主义。OK， 基督是首。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 metaphor， 用这个形容，那么头就是头，身体就是身体，身体不会变成头。我们是与他联合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其区别，我们不会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不会成为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上帝的儿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会成为神，就是这样。 Yeah， 我们是借着他的圣灵与他凭着信心与他有所联合，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本质上面 ontologically 我们本质上面我们也变成神话，这个跟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会有一点关系。对，或者说近代的路德宗也有一 部分的人会很强调这个 divinization 或 theosis 神话论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否认，全然否认这个人就是人，人不能变成神。虽然我们是与上帝的儿子第三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联合， OK OK， 而且圣徒的彼此的团契和相交也并不废弃第八诫命， OK， 不可什么偷窃这个诫命和这一这个诫命所代表的一切。我们特别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说初代教会的人都处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和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哦，有人读了这个可能会觉得，耶，共产主义应该就是最理想的教会，教会应该要实践共产主义。且不论这是不是当时初代教会特有的处境。OK， 如果这个是，这个当然就是忠实的叙述当时的教会。但是就连初代教会，我们如果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就是那个亚拿尼亚他们欺哄圣灵的那一段，彼得跟他们讲说：“你们的田地没有卖，不是你们自己的吗？既卖了，银价不是你们自己做主吗？你们心里怎么还起这个意念，贪婪偷窃？”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上帝。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当时的圣徒虽然是所谓凡物公用，卖了田产，按照个人的需用分给个人，但是他们不是在实行共产主义，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按照条例充公， right？ 仍然是按照你自己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按照你的意愿捐出拿出，你自己要公用的，然后再按照个人的需用分给个人。OK， 也就是说，属灵的事实在这边也讲到，不是或者互相帮补，或者圣徒的团契好了，不可能是由写下来的条例强制规范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 ，Communion of the Saints。is a spiritual reality， 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也就是你不能够一个次序一条一条规范，你一定要参加聚会几次，你要参加团契几次，你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拿出多少东西，一定要十一奉献或者十二奉献 ，I don't know， 你才算是，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而有其那灵的人必会行出那事实。OK。二十六章，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或者按照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再来思想教会的合一，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哎，不好意思，我刚听，我想确定一下，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如果一个天主教的信徒来到我们这边也可以领圣餐，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承认他的信仰，是这个意思吗？是跟我们一致的。 我觉得天主教的信徒，就是我还没有知道他更多之前，可是他居然愿意来在这边聚会，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是天主教徒，他是在天主教教会受洗的，不管怎么样 ，OK， 他居然愿意来这边，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信仰，我觉得我们应该首要的预设就是他是可以领跟我们一起领圣餐的人。 好， 那可是如果说他开始说，哎，我有一些很奇怪的那些东西，那 OK， 那你下次，你我们很欢迎你来继续领受真道，但是下次我们先请你不要领圣餐，除非你先悔改或者你认错。但是没有这个之前，我的基本的预设就是说，天主教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也相信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也认他，他们也有因信称义，他们也有恩典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会说，如果他真的是领受天主教教会的所谓那个正统天主教的教义，他就会有很多对这些东西都会有很多错误的认知。 但是就像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本身在很多教义上面也是会有错误的认知，但是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团契、yeah. 我这么说先贤们你可以想象可能他们不会这么承认，因为他们甚至直接称那个教宗为反基督，所以这个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听我意思吗？对。但是我的话相反的话那就不对了，相反就不成立，也就是说这样子并不表示说哦，那我就可以到天主教教会去望弥撒或者在那边领他的圣餐，那个我是不会这么做。对，宜兴 OK 吗？都没有问题，没有其他想法。仁光，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哦。 还有嘉欣、海威、很谦的。 那个妈妈临时接到那个她妹妹的电话，对， 好像有什么事情的。 嗯， 哦， 有 请。好好好 ，OK， 好 ，OK。 讲到， 请。 因为我想分享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啊，无论你带那个基督，比方说在外面聚会十年五年的，只要你带到那个教会，就像新的一样，就像不信主一样，不能领圣餐。还有我们像我们他的会友，我们出去外面也不能领外面的圣餐，一定要领那个那边的圣餐。他说这个叫一信一主。 哦，了解。对，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那我们就是我觉得正当的教导，按照西敏信仰告白，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应该不是如此。对。OK。 我刚听到这个，刚刚我也是觉得被惊讶了，真的很惊讶了，真的是应该这样才是正确的，大公才是正确的，因为都是到哪里或者是人家到我们教会，只要他愿意，那就是他愿意相信这个神了，他也是我们的一份子了嘛。 所以如果有譬如说以新福来讲的话，如果有新的朋友加入，然后我们先认识他，我们先确认他，你受洗了，你是基督徒，你信耶稣，他就可以领圣餐。就是这就是按照什么第二条的，就是有这样子团契的条件是什么呢？信仰告白 Professional faith， 这是按照他自己的信仰告白。我们不需要去检视你的信仰告白有多纯正，知道 90% 呢 ,95% 还是 80% 还是 60% 及格就好。No, 我们不做，不需要做那个。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在教会的牧养之中，你不断的教导弟兄姐妹，不断的彼此督责，越加在基督的知识和恩典上越加有长进，越加有基督的身量，彼此连结和唯一，连结于手。Right， 这都是在教会一般的，可是我们不会说啊 ，OK， 你说这个你的信仰告白，它的标准应该你要这样讲，应该是很低的或者很大公信的，你根本不需要去讲说，你是不是能够很精准的论述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神人两性，位格联合等等这些 ，No， 只要他说他信耶稣，他信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没有明显的 ，Yeah， 他就我们就是有彼此团契的。那如果之后发现有问题，那个是之后再处理的 ，Right？Yeah， 好吧，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想法？OK， 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一小时时间来思想这个教义，我们也真的愿意， 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不只是领受，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有彼此的讨论、思想、教导、学习，而这真的是听到就能够行道，就能够实践出来，而且这实践出来是在彼此的身上实践出来，圣徒之间彼此的相交、相通、团契，彼此的帮助。特别是心服我们这一群人，你也乐意见这是在大公教会之中形成的，但是你也是设立了每个独立的不同的教会，特别在每个教会之中更是更加的彰显。因为我们如此行，我们如此的团契，世人就真的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我们这基督的肢体真的就在地上作盐作光。愿这今天我们所教导的都越加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个人的生命之中，在这个教会的生命之中实现出来，好叫我们得益处，好叫你的儿子得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ay.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谢谢， 明天见，拜拜。哦、oh, ，明天是 Daniel 牧师讲道，所以为他祷告。 啊、那你会你翻译吗？ 你要吗？你要翻译吗？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开两排，这样声音会不会？ 所以为这事祷告，理论上我们在他讲一句，然后我讲一句，他讲一句，我讲一句。 Okay. 所以希望 OK， 对。 我翻译没人听懂。 还是有谁要自愿自愿翻译？ 爸爸可以哦，只是不优美而已。真的吗？爸爸说他可以，只是不优美而已。 啊，我是乱翻，反正没有，你们也不知道。我很优美也，可是没有啦，开玩笑。好， 好，谢谢。 好，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 那真的很有趣。